嗱，湛江洋就普通人嚟嘅，咁所以要揾阿吳明德教授咧上嚟咧指點指點。 唔係你謙 真噶，我哋普通人嚟，咁啊，但係普通人咧就只可以用翻普通嘅事件咧係做一個參考。 嗯 ，OK。咁而家香港嘅過去兩個幾月嘅反送中抗爭咧，好多人都係有用過1967年去比較嘅。 係啊， 1967。咁咧，除咗1967之外，其實仲有一個年份咧，你哋係可以作為參考嘅。呢個係1948。 嗯。 咁點解1948咧？咁啊，因為1948年嘅時候咧，英國喺馬來西亞咧就向呢個馬共游擊隊咧係進攻。 嗯。 OK， 同馬共游擊隊咧展開咗長達十幾年嘅戰爭。 嗯、 但英國的殖民政府咧並冇咧將呢場戰爭叫做戰爭，咁啊唔係咁好死啊，咁啊有原因嘅，佢只係叫做咧係緊急狀態。咁點解叫緊急狀態呢？原來啊，如果你叫做戰爭咧，保險咧係冇得賠嘅嚇。咁、啊、 當時最大嗰個保險公司盧合啊嘛， 係啊係，咁啊冇得賠，好多人咧就即係乜嘢都冇曬噶啦。 咁、 啊、所以明係打仗啊，同你打咁多年咧，佢只係叫做咧啊呢、這個緊急狀態。咁咧時間過咗，而家差唔多就係71年啦。 嗯， 71年之後嘅香港咧係世界上第三大嘅國際金融中心。咁啊，唔單止保險咧，係裏邊有所謂彈書啊，台灣人所謂講嘅彈書，即係啲條款，乜嘢有得賠，乜嘢冇得賠。其實所有嘅合約裏邊都係有彈書嘅。 嗯， 依一個國際金融級數嘅城市嚟講咧，我相信咧，依啲合約係有幾千萬張。 係啊， 幾千萬張，過億亦都唔出奇，冇人知道有幾多張合約喺香港啊。係，而啲合約裏邊嘅彈書咧，如果特區政府宣布香港是緊急狀態的時候，咁大家咧睇翻張合約合同，到底乜嘢有得賠，乜嘢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咧？相會係好大鑊，好大鑊嘅。咁而且香港咧根本係咪好亂咧？我覺得唔係好亂喎，吳明德教授。 嗯，咁啊，1948年嘅時候咧，英國人嘅管治智慧，因為佢有世界咧入不落國。一個前身啦，咁所以咧佢就唔同嘅文化嘅人，佢都會照顧，亦都知道點樣去同佢哋傾，亦都咧如果要打嘅時候，佢哋知道咧係點樣去行兵調將。咁啊，最主要咧佢哋就係照顧商人嘅利益啦。喺當時，所以咧嗰陣時嗰啲橡膠啊、石嘅石嗰啲彩石、彩石業啊嗰啲。是他們最大的僱主來的嘛，即也都是他們的，即是等於今天香港的十大富豪那樣，都是做那些行業。那他要照顧那些行業，就是如果一宣布這些東西，那他們所有的保險單呢都會等於 out of God 那樣的， 是 那就立刻全部呢沒得賠， 即是上帝的意志下， 那他所以他呢就會大題小做咯， 是 即明明是打到咧飛起噶啦，係一個咧差唔多戰爭嘅，因為你係馬共同佢哋啲政府軍打啊嘛， 係啊， 咁一個係遊擊戰嚟噶嘛。 嗱，香港咧 用架槍，即係用槍噶嘛。 槍用槍打嘅，嗱喺咗依度打斷下你少少嗱，你哋成日唔中意我講嘛，咁我講埋呢句，我俾翻阿教授講噶啦。鄭赤炎叫咧邊個啊？華人學者裏邊叫做鄭赤炎。即係政治學教授，咁我好多年前訪問過佢，佢係親眼目睹咧，即係喺馬來亞，當時唔係叫馬來西亞，叫馬來亞，佢見到咧係馬共游擊隊伏擊馬來亞政府軍嘅，佢話打死咗幾個，佢係我係訪問佢寫翻個出嚟嘅，咁啊當時嘅戰爭係好真實嘅 ，OK， 咁啊繼續咁樣嚟，咁啊喂香港建制派其實知道啲嘢嘅喎，商業合約啊嗰啲咁嘅。 他知道，但是咧，佢係比較冇去深入研究嘅。咁、但係當然佢哋咧，譬如所有做建制派裏邊有大部分都係從商嘅嘛，都係咧會照顧自己嘅商業利益。咁佢本人咧，因為要即係周遊列國去揾生意，未必咁知道清楚。但係佢啲下屬一定會話俾佢聽咯。咁呢個咧係層層反映咗出嚟咧，即係你建制派嘅人咧，梗係好好討厭有呢個緊急法。更加咧，香港係一個咧，唔係淨係影響貿易，最主要咧，香港係全中國 地方城市裏面唯一一個國際的金融城市。咁咧，佢最主要兩樣嘢啫嘛，就係咧，我哋不停過去25年嚟都係攞咗全世界最自由嘅城市。咁啊，全世界35年嚟咧都攞咗頭三位嘅最有競爭力嘅城市。咁都係由裏面嘅元素咧，最主要係咧法治同埋諮詢自由。因為咧，你要做金融城市咧，你即係任何人嘅諮詢咧，都係咧公平公正嘅。即係咧要攞得到嘅。咁如果當你咧宣布呢個緊急狀態咧，咁咧其實就等於咧犀利個。如果你問我做比喻咧，等啲觀眾容易理解咧，就反送中咧嗰個影響咧，送中嘅影響咧咁大先至有反送中啊嘛。咁啊，當年我哋二月初。Toby 你已經咧開始講呢個送中條例咧，嗰個惡劣之處就係將所有嗰啲咧有錢人打工嘅，信奉共產主義嘅、信奉資本主義攬埋一齊嚟反對佢， 啊，就團結他們起來， 係啦，咁啊，足之俾你咧一語中的啦。咁所以咧， 唔係我哋嗰啲即係亂噏嘅咋。 唔係，所以去到咧一路發展落嚟，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到而家咧，由嗰陣時2月28日嘅13,000人示威，到咧而家我哋總共出過700,000人次嘅示威啦。咁咧都係咧，而家我哋見到有幾大鑊就我哋香港人見到咯。 係。 咁呢個就會影響咧，即係我哋嘅零售啊，我哋影響嘅餐飲業啊。最多了，因為啲人冇心機，唔係出去食啦。咁你話，如果呢個宣布緊急狀態，就係比而家痛苦多10倍。點樣痛苦多10倍咧？就係呢個國際金融中心，自然有國際嘅持份者。國際嘅持份者即係最大嗰啲咧，就係如果投資額啊，就係美國；如果人數咧，可能最多咧都仲係英國或者加拿大。因為移民的人多， 30萬加拿大人嚇攞正護照的，唔計嗰啲有永久居留權未攞到護照的。美國佬85,000，澳洲的護照持有者有10萬，咁所以咧係。 咁你跟住數啊，法國、德國同埋英國 係 嘛？咁你加埋埋40-50萬實有啊嘛。咁呢啲人咧，你一宣布緊急狀態，咁個國家即刻派飛機嚟咯， 係 嚇嚟撤橋啦。跟住咧，撤橋之前啲人已經撳曬掣噶啦，啲錢咧就一夜之間就攞走。咁但係當50萬人要攞走啲錢，或者啲企業要咧唔再喺呢度投資，要咧將咧流動資產攞走，咁佢咪問銀行咯。咁啲銀行咧大到好似 HSBC 或者咧渣打呢啲咁嘅大銀行、印鈔銀行咧，佢一定係最多户口嘅咁多年嚟，個個嚟叫佢俾錢。咁佢自然咧就要咧即刻，不但只要停止做生意，仲要將咧啲短期咧到期嗰啲人嚟爭佢嘅錢咧即刻攞翻翻嚟。 係。 然後咧，如果你爭佢即係我哋以前曾經有經驗咧，80年代我喺嗰間銀行咧曾經試過有一個擠提嘅風險。即刻我哋做放款部嗰啲人咧，要個個電話打俾嗰啲客如果你未用我啲額嗰啲，你唔好用啦。如果用咗，你幫我喺第二度咧冚翻嚟呢度得唔得？幫翻我手 哦，咁你未用嘅都要唔叫你唔好用 嚇，你有額啊，但係你唔可以用，因為咧我冇再錢，我唔夠錢用啊，我要咧去應付嗰、那個人哋嚟攞翻佢自己嗰啲存款啊，嗱咁呢個咪製造我哋金融大混亂咯，你一宣布呢樣嘢，咁如果製造一個金融大混亂，即係人哋都唔需要啲大惡嚟啊，你自己懟冧自己先啦。咁對諗咗自己之後咧，跟住咧啲人咧先嚟接啲呢度嘅啲持份者，佢哋國民走。走完咧有排都唔翻嚟喎，啲錢咧走咗嘅更加唔會翻嚟住咯。咁你香港係變成一個咩港啊？係前所未有嘅，即係1967年都唔會有呢個現象出現嘅嘢咧，而家會出現。咁你就可以睇到咧，如果佢一頒布呢個法例，佢其他啲嘢唔使講。人哋嗰啲咧，國際嘅咧嚟呢度玩嘅持份者咧，一定走。咁你到時揸住嘅港幣啊，就等於咧你去澳門任何一個賭場，你入去都係攞你啲錢換籌碼。 咁咧，啲籌碼換咗之後咧，如果你話啊，我攞住啲籌碼走，喂，到時咧籌碼只可以個賭場度用噶嘛，即係喺翻香港市場用啊嘛。你出到去，如果突然之間所有國家話啊，我唔信你呢啲籌碼，唔可以愛嚟買啤酒，唔可以愛嚟咧交租。 嗯。 因為咧，你雖然話一嬲不嬲，你都係黑 currency， 但係突然之間我唔知道咧，攞咗你啲黑 currency， 聽朝會唔會可以變翻？去香港的時候係變翻啲美金或者我啲歐羅或者啲日元咯， 嗯， 係嘛？咁所以咧，呢個係第二層次你要考慮嘅嘢啦。 嗯， 嗱，咁佢裏邊坐住一個咧任志剛咁啊， 係， 佢係咧行管嘅議員，即係嗰個行政會議嘅成員， 係， 佢應該咁聰明咁有經驗，做過1997年嘅 Banker of the World， 係啦，啊， 咁邊個識㗎呢啲？ 係，啊， 跟住咧佢最唔中意嗰個。以前嗰個下屬啊，攞命診，做埋呢個星期又走啦。 係， 咁做埋呢個星期又走，所以佢臨走之前又再次講多一次啦，喺金管局個網頁度，琴日定前日，貼出嚟啦，就話如果我哋啲銀行，佢最重要嗰段就係如果啲銀行咧，有嗰個流動性嘅。危機嘅時候咧， 就現金危機， 我哋就即刻會撲出嚟去幫佢，而根據咧。現在呢 以行的特別安排呢，我是不需要跟你香港人說的。 嗯。 那即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如果我們的所有任何一間銀行，如果它呢不夠錢周轉，那它在市場裡面都救不到它，它唯有呢走去呢敲金管局的門。 是。 然後呢金管局呢就會呢將它有的錢呢拿出來呢救它。那它有的錢在哪裡拿呢？不是我們的外匯基金，而我們的外匯基金跟帳面呢，我們是有財政儲備，也有外匯儲備，兩個加起來大約4000多億美元，即是大約呢，如果沒有記錯是42000億港幣。喂，那這些都是香港人的錢嘛，那我們要告訴香港的所有持份者，正正你的退休的公務員呢，你那個退休金啊，一路個個月出糧嗰啲錢咧，就係呢42000裏邊嘅其中一部分。 嗯， 嗰度咧佔咗你應該7000定8000億，係關你事啊？點解啊？如果呢個緊張局勢咧宣佈落出嚟嘅話咧，關你事就最終就係關咗你正話一連串嘅反應咯。 嗯， 咁呢一連串嘅反應，你話會唔會出現咧？就視乎佢宣唔宣佈啦。咁，但係我哋要知道咧。要知道一宣布的時候，香港變成點嘅樣，銀行系統係點樣運作，然後咧金融系統點運作，咁所以你最好去問自由黨嗰啲議員，佢已經計算曬嘅啦。 喂，鍾國斌啊咁講啊，佢話咧一宣布呢個緊急狀態咧，啲外資就會撤走噶啦，撤資噶啦。咁咧佢仲講喎，話咧希望咧即係政府只係試水式出嚟噏下啫，唔係禮真嘅，言下之唔好禮真啦。仲有咧對待啲示威者要人哋咧心服口服 ，OK？ 咁咧就仲有咧壓迫手段係無助解決問題。 嗯。咁呢啲佢係香港人要講嘅真心話咯，係嘛？ 嗯， 因為咧佢賣報紙又話賣報紙啦，咁但係如果你要訪問佢嘅時候，佢講呢啲話咧，即係話兜個圈話俾你政府聽，你計算清楚未咯？ 嗯， 啊，你如果你想香港變成一個咧永遠咧都唔可以復甦嘅，就係咧我成日用一個咧港島長期俾美國。掟嗰兩個原子彈落去咧，人哋咧30年之後就復原啦。點解咧？因為咧當日去殺傷佢嘅咧就係高樓大廈 infrastructure， 同埋當時嘅20-30萬人。但係人哋嘅文化冇俾你滅亡啊嘛，人哋嘅整體成個社會嘅核心價值同你西方嘅普世價值係銜接噶嘛。咁所以咧透過咧二次大戰嘅結束，透過佢。日皇下詔罪己，透過佢哋承認咗發動二戰係錯誤嘅之後咧，即刻融入咗咧西方嘅建設工程，然後先有好快70年代成為咧世界嘅名譽 factory 啦。 係， 係咪？ 而當時咧就有 Japanese management 咧成為顯學。係啦，咁好多工商管理嘅學院咧都教 Japanese management， 不過咧俱往矣。 但是你今次如果林鄭宣布這個呢，就等同扔兩個核彈來香港，扔一個在香港，扔一個在九龍，令到呢整個金融系統呢跪低，然後呢令到呢所有啲外資的持份者撤退，即是話咩咧？你個 infrastructure 同當年日本被投原子彈係咧調轉，你 IFC 再喺度 ，ICC 又喺度，嗰啲硬殼喺度。不過裏邊所有嘅咧，去喺呢度工作嘅嗰啲人咧，外資嘅人員啊，我哋香港嗰啲咧金融人才啊，全部撤走。咁即是話得翻個殼俾你，然後你第日重建五十年都唔會翻到嚟，因為咧你做一次咧， 係 就打咗佢落十八層地獄， 即係一次不忠就百次不用，就係咁解啦。 做緊金融業係信用噶嘛？ 嗱呢度咧，講到呢度咧，我要再同啲觀眾講下 ，OK？ 嗱，今晚難得啊，吳明德教授上嚟咧，各位咧請多啲同我哋撳一撳，撳乜嘢咧 ？share 我哋嘅節目出去，喺 YouTube 或者 Facebook。要你哋支持，唔係得把口講話中意睇吳明德啊！你哋中意睇吳明德，我今晚叫佢上嚟啊！你哋要落手用具體行動去令啊吳明德嘅講嘅説話能夠多啲人聽到，多啲人分享。咁第二當然係咧慷慨啲捐款嗱，捐少少俾我哋咧已經好大分別。我哋係需要你哋嘅支持，城寨需要你哋嘅支持，彌敦道證交所需要你哋嘅支持先可以繼續運落去嘅運作落去。捐錢 share，OK，、okay， 跟住我想同你講下啦。喂，阿教授，即係我哋成日聽到依個中共外交部講噶啦，中國人民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國家尊嚴，保護領土完整。咁而家真係領土好完整喎 ，OK。咁睇咧，香港咧係上市嘅公司咧，就有好似六至七成咧都係國企啊，同或者係大陸啲民企喺香港上嘅喎。你頭先猛講都係。國際其他地方的持份者在香港，即係講唔好聽就撈錢，撈油水；講好聽都是投資啊。咁其實咧，即係講少咗一樣嘢咧，依個中國啊，即係有大把國企啊、民企喺香港係揾食上市嘅。咁佢哋股票市場咧係冇選擇性嘅，如果要跌要崩潰，係所有股票係同一時間崩潰。你唔好挑戰我話俾我聽，有個喂係呢個逆市而上嗰啲係少數，大部分都係跟個勢。咁咧你知啦，所謂價值嘅嘢咧係講信心噶嘛。咁係撲直嘅就唔單止係國際投資者，連大陸咧呢個中國夢都一齊係破碎噶咯喎。 因為咧你過去三四十年嗰個改革開放。真正的開放咧，係咧三十年前的我哋嘅不幸六四民運之後，加大個南巡，用經濟嘅獲益咧，去令人民忘記呢個咁嘅事件。好啦，咁所以真正咧係九四年開始咧，先至咧話青島啤酒嚟香港上市。由嗰陣時開始到而家呢廿幾年咧。入去中國投資的外資啊，或者經香港的商人自己直接投資入去的外資咧，佔咗佢哋總投資額咧，中國總投資額我哋叫做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係佔咗咧七成。咁咧呢啲錢咧係一路咧有啲儲咗，有啲啊流轉，有啲咧就攞翻去。咁咧成個呢啲。係擺咗喺邊度咧？就係一路咧，令到我哋個香港嘅 H 股、香港嘅國企股、香港嘅嗰啲紅籌股咧，變成佔咗而家我哋市值咧六七十個 percent。 咁呢度市值六七十個 percent。 咁咧，所以我哋話，如果當呢啲資金咧係無論佢嘅投資者係咩國籍都好，只要你香港咧不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而你又替上海又替代唔到，深圳又替代唔到嘅話，咁人哋咧第一時間咪抽資翻去，就等於咧上個禮拜阿 Trump 講 decoupling， 即係同你咧，我哋咧最容易做嘅就係一對對夫妻叫做 couple 啊嘛，係，咁佢冇血緣關係噶嘛，咁啊更加要冇血緣關係先做得 couple 啦，但係咧當佢一分開。 在現代社會家具，在現代社會， 一分開呢就叫 decoupling 了，是，那即是說，哦，我不再跟你有任何關係， 是， 那就 decoupling， 那究竟是沒有關係是不是分居先，然後呢才離婚呢，那這個是程序上的問題而已，但是你呢實際上呢已經告訴你，世界的最主要的經濟體，最大的經濟體不跟你玩， 嗯， 那你其他的呢圍著你，你玩得多大呢， 嗯， 是吧，咁即是話你只有向下痕咯， 嗯， 即係你停咗喺呢度之後咧，因為香港發生呢件事，你係令到整個中國咧個經濟咧都會向下痕， 嗯， 然後咧不但止咧向下痕一年兩年，可能係講緊二三十年嘅迷失， 嗯， 啊咁樣咧呢，這個咧就係，是，因為你推唔推呢個緊急法啫。所以咧係大鑊到咁嘅，可以 嗱，啊，我又唔係好明啦，啊，教授嗱，喺行會裏邊咧不乏咧財經人才，嗯，OK， 佢哋絕對知道個利弊嚇，啊，嗯，即係調翻轉可以數俾阿林鄭聽，呢，這個此其一。仲，嗯，有咧喺建制裏邊咧就有一位叫做鄭赤炎教授，前中大呢個正正係嘅系主任，佢，嗯，一定好知道咧東南亞嘅歷史， 嗯， OK。頭先我哋講到1948年咧，英國佬同呢個馬共打仗咧，叫做緊急狀態，唔係叫做戰爭咧，佢一定知道點解嘅。嗱，大把人才啊，冇理由唔知，冇理由點你林鄭行條黑路，冇理由點你中共行條黑路。大陸都有專家㗎，點解會出現啲咁嘅情況咧？即係送終咧，就好似係點你林鄭，或者點你呢個老閘行條黑路俾你。今次再點多條黑路啊？唔係衰第二次係嘛？ 嗯，咁咧嗱，打咗燈唱紅係咧工作嘅一部分。 係， 在佢嚟講，保護自己嘅利益咧就係生活嘅一部分。 係， 咁所以咧，你要佢哋講真話先至得㗎。要佢講真話，不但止，仲要咧要有成套計劃點樣去善後至得㗎。咁如果佢話我面對一個咧要聽我 advice 嘅人，佢係唔聽嘢嘅特首，咁佢咪唔講咯選擇。 哦，係嘛 ？OK， 咁 你 要睇咧，即係互動噶嘛。呢啲人咧，梗係人才啦，積聚咗咁多年經驗，再加埋有咁多嘅學問，係咪？但係佢有講幾多嘢真心 from 佢真心嘅認知裏邊講出嚟咧？因為如果佢係真心，譬如話真心講出嚟，後果係咁樣。好像我哋今日大概我哋咁樣分析咁，但係佢要承受一個壓力咧，就係俾人炒魷咯。因為你喺個大庭廣眾嗰個行政會裏邊講啲唔啱聽嘅嘢喎。係嘛？分分鐘係咁樣，人哋唔侵你玩噶嘛，即係好似細路仔咁。即係我哋小學嗰陣時啊，我唔侵佢跳繩噶，我唔侵佢咩？因為咩？因為佢唔係我嗰幫人咯。 He's not one of us. OK， 咁你咪即係大鑊咯，係咪啊？ 哇！ 所以佢哋入得去行會嗰啲成員咧，梗係咧有咁嘅份量啦。但係個 attitude 就最重要啦。 個態度 係啦， 啊，即係你中意咁，咪附和你咯。開會嘅時候唔使開咁長啊，好辛苦啊，大佬。 冇錯，咪尤其是佢哋越嚟越咧引入咗咧，我哋叫做染紅啊。染紅嗰個管治方法就係咧，只有領導講你服從，正正下咧咁即係哦，你揾咗我嚟做行會會員咧，係咧擺嘅啫，係用我嘅成就嚟擺俾人睇，但係實際上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去決定，或者你都係執行上邊嘅決定，講嚟又做乜嘢啫？ 哦，所以如果我真係冇睇錯咧，送終係第一條黑路。OK， 今年2月開始嘅，而家所謂緊急狀態咧，講到似層層咧，係第二條黑路。咁呢條黑路咧，就係仲話有根據喎，根據香港本地法例第241條，叫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裏邊包括咧，阿吳教授頭先講啦，對刊物文字、地圖、圖則、照片、通訊及通訊方法，即係包括埋社交媒體啊等啦嚇，可以係檢查、管制同埋壓制。咁咧就冇咗資訊自由，即係話明知出邊個世界唔掂咧，都唔可以公佈出嚟，所以大家就唔可以沽貨。 但係呢一條條例咧係1920年 上二年啊，二年出嘅嚇， 係嘛？咁即係距離而家咧係差唔多100年啊嘛。 係。 然後你實喺香港實施過一次啫嘛。 係。 然後咧，我哋參照1948年嘅馬來西亞，咁喺嗰個年代咧係石器時代嚟㗎啦。 係。 而家咧再用翻呢啲舊嘅條例，你要望下而家嗰啲後生仔點樣喺嗰個通訊嗰、那個 連燈。 現在咧係冇大台嘅， 係。 而家你話俾佢聽咧，啊，我捉到個主角係好似阿司徒華嗰類啦咁，冇呢啲人啊嘛。 新四人幫得啖燒。係 嘛？你唔同話以前咧，三十年前你同阿司徒華講啊，有啲內地嘅人潛伏咗落嚟啊，你唔好搞罷工啦，你唔好嘅搞擠提啦。 係。 咁咧，港英政府話啊，好啦，佢同港英政府好，我同你配合啦咁，因為你揾到一個大台嘅領袖。佢可以咧應承你啲嘢啊嘛，而家係冇啊，咁你一係去連登嗰度咧宣揚下咯，宣揚下你哋話啊緊急狀態，你哋會點啊咁？咁我就話啲細路就會話俾你聽，好啊，你做啊快啲添啊咁，然後咧等嗰啲人入嚟添啊，因為點解咧？細路仔諗嘅嘢，佢係用佢想快啲解決啊嘛， 係 佢心急啊嘛，佢話我解決完之後我就翻學， 係 或者我咧就瞓覺。 咪仲好啊！緊急狀態戒嚴，等咁咪唔使翻學咯。 咁即係佢哋諗嘅嘢同我哋唔同噶嘛。 係 係嘛？但係你冇得唔同佢溝通噶嘛？你要同佢溝通話啊！我哋呢啲嘢有啲乜嘢唔好？有啲乜嘢咧？非不得已我哋就要出啦咁。咁你大家可唔可以咧？配合啊咁。咁人哋咪開翻落，咁你咪撤銷即係設法咯。然後你嗰個五大訴求咯。然後你咧換個某啲 官員 咯，然後咧我哋再同你傾咧，嗰、那個點樣？好似美國人話或者 G7 話，你要俾翻我哋高度自治，你要俾翻我哋咧港人治港，要俾翻我咧最後嗰28年不變咯。咁你就係先至配合到咧西方文明世界同你咧講嗰啲。你哋以前應承咗人嘅嘢，一路都未做嘅嘢，你係咪要做翻俾香港人啦？係咁簡單啫嘛。 係好簡單啊！阿李兆富卿咧，今日喺報紙寫咧，喺《蘋果日報》寫咧，其實香港人嘅要求好卑微嘅啫，只係想翻去1984年即係聯合聲明裏邊所定下嘅嗰啲條款啦。OK， 即係我哋翻翻去呢樣就係咁卑微，即係 leave us alone， 佢寫嘅即係俾翻我哋真正嘅自治。 係 啊，即係其實今次講即係依個運動裏面都冇代舉起咩港獨旗幟嘅，咁雖然咧呢個大陸咧就猛屈香港港獨啦，大陸同胞一般咧大陸人咧就以為香港搞緊港獨，好暴力。 嗱咁啊，阿 Toby 你一定會留意嘅。宣揚港獨嗰啲什麼陳浩天啊，什麼黃嗰啲乜嘢？有一個坐咗監嗰個。 呢個梁天琦。 梁天琦仲有一個咩梁仲恆嗰啲。 係。 咩？招統派啊、本土派啊嗰啲，你就算咩陳雲啊嗰啲咁，有冇一個你會咧去同佢傾下偈啊？有冇一個咧，即係佢哋呢啲先至係真正咧係推向我哋嘅最前列嘅抗爭啊嘛？但係呢人消失嘅喺呢個運動， 我睇拉咗嘛，陳浩天啦。OK， 我唔知點解啊。 咁即使話呢啲人過往以往佢做嗰啲嘢，過去幾年做嗰啲嘢，原來係你啲 friend 嚟㗎。 咁我唔夠膽講，我唔夠膽講係你啲 friend 㗎。 唔 係我 有個合理猜疑咯。 我唔敢講啊，佢有言論自由啊，佢哋有言論自由，但係好明顯冇一個personality。OK， 喺今次運動裏邊係有。領導性作用嘅， 你夠話喺佢個倉庫，荃灣倉庫嗰度 啊，抄到武器啊， 係啊，又抄到啲咩製造， 有弓箭啊乜嘢都抄到咯。 咁點解冇 charge 嘅？ 我唔知點解。 咁你做呢啲嘢嚟做咩咧？ 啊， 咁佢係咪你啲 actor 定 actress 咧？係咪即係幫你去 act 啲嘢嘅咧 ？act 完之後哦，咁就哦，原來一路都睇過之後都冇嘢啊！哇，如果咁樣咧，香港人都接受到嘅，咁即係你。低估香港人的智慧咯， 我看咧呢個親中建制等人士咧，佢哋日日都講話自己有紅線，叫你唔好踩。但係咧，佢又不斷咁踩香港人的紅線。 向外 人的底線。我天天都看到紅綠燈的。你不用你提我。使乜你提我天天都過緊紅綠燈的。什麼是紅什麼是黃什麼是綠我們知道 的。是啊。咁啊，仲有踩緊國際文明社會、世界文明社會個紅線啊！除咗 DQ 議員之外咧，你趕阿馬海，即係唔俾佢續呢個工作簽證，仲有龍旅遊嘅身份都唔可以進入香港咧。你係踩咗西方嘅紅線。 咁呢啲咧唔單止係馬海添，佢逐步逐步咧，人哋忍咗你好耐。 係真係忍咗你好耐，你唔好話乜嘢美國佬喺度。派錢啊，派俾200萬人出去示威啊！唔好同我講啲咁嘅嘢。即係我明白咧。不同嘅人咧，包括我自己嘅朋友咧，都係有黃色嘅啦，有藍色嘅。不過咧大家都要尊重個事實。喺今次反送中運動咧，的確有不少嘅中產階級，甚至有錢人，或明或暗係支持嘅。呢個係 fact。Okay, 不是你不是用啲數據去支持咯，就係、是、不停嗰啲民調最新的民調出嚟、 啊， 你係反對你咧係70幾啊嘛， 係 支持你係得10啫嘛，減咗之後好似咧就係、是、負六多過60幾嘅人叫你唔好做啦， 係最有史以嚟任何個特首最低嘅民望、啊、就係、是、林鄭噶啦，咁你因為咧遊行人數去到200萬咧。你就不要賴啲僆仔啦，一定是窮人、有錢人、中產都出埋嚟示威，先有200萬人嘅。即係任何即係稍有 sense 嘅人咧，即係我希望個個有 sense 啦。原來 sense 係咁罕有，我真係識嗰啲朋友冇 sense 嘅啫，係冇可能有200萬啊！阿哥哥仔啊，姐姐仔話俾你聽，冇200萬。你一定政府是做錯了一些事是很嚴重才可以令到這麼多有錢中產的窮的有樓的沒有樓的一起捐出來不怕落雨、啊、都跟你示威的不過呢 不怕同客 是啦，咁咧我就怕即係有樣嘢講得太長咧，就都辛苦嘅嚇。OK， 唞陣先好冇？ 好 嗱，記得捐錢同我哋 share 節目，睇住你嘅，唔該曬。 好啊， 各位網友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這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嚇，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就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咧，呢一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4至6人咧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噶啦，但係咧我哋而家特價咧係688蚊，如果你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翻熱就食噶喎，係咪好咧？呢個係6至8個人咧，就1088蚊，特價888蚊；10至12個人咧，就1388蚊，特價咧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啊，我食少少試下先，呢、這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咧，你都夠呢個人頭咧，其實一定有值嘅。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咧，大家可以放心嘅，我一定試好多次啦。好啦，咁你翻去全家食咪好開心咧，係送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個。